是我上辈子苦苦修来的福，今生才和你有缘相伴，捧着心许下誓言，你是我的爱人。草原的宁静，梦中的天堂，心中的远方，古老的传说转动着缘分，诉说我的爱恋。在草原上你是最美的花，在蓝天下你是最柔的风，遇上了你我爱你永远。你是我上辈子苦苦修来的福，今生才和你有缘相伴，捧着心许下誓言，你是我的爱。天堂，心中的远方，古老的传说转动着缘分，诉说我的爱恋。在草原上你是最美的花，在蓝天下你是最柔的风，遇上了你我爱你永远。你是我上辈子苦苦修来，捧着心许下誓言，你是我的爱人，你是我上辈子苦苦修来的福，今生才和你有缘相。誓言，你是我的爱人。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王强，欢迎来到天地人音乐网3w.2651.cn。天地人音乐网最新最好听的伤感流行音乐与你共分享。